大家好，我是卫斯理。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不受控制的电梯，长生不老的猫，迷惑人生的眼睛，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中午12:30至1:00，凌晨12:00至12:30，直播。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马女士的遗嘱一早就在我这里，不过她亦都吩咐过，她遗嘱宣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位先生在场，这位先生叫做卓长根。 不用等了，我就是卓长根，我一早在这里。金花遗嘱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我将她的遗体运回乡下安葬。金花在临死之前将整件事讲咗俾我听，你哋谂下，如果我可以讲俾你听，咁当时佢都唔使叫你哋走啦，系咪？所以我系唔会讲嘅。 哥老爷老鬼嚟啊！我哋嘅交情到此为止啦。 你，小白，如果你系咁，我都冇办法啦。咁就将你心里边个谜团就留喺我哋心里边，咁搞到我哋成日啰啰挛咁。咁你话 事情同你哋一啲关系都冇，你哋唔好去谂啦，得唔得？ 你咁讲太无赖啦啩？ 唉，当我对唔住你哋啦。无论你哋要我做咩，我都冇问题。唯独唔好再提呢件事啦。 佢讲到咁，自然再冇余地讲落去啦。我苦笑了一下，向他伸出手。咁冇办法啦，卓老，好开心认识你，听你讲咁有趣嘅经历。老实讲，我哋暂时冇咩事要求你，咁我哋有机会再见。卓长根当然睇出我唔开心，佢一面伸出手同我握手，一面就伸手喺我背上边轻轻咁拍咗两下。 后生仔。啱啦，唔好学你嗰个炮长颈外父啊，喐唔喐啊扎晒马咁。唉， 咁如果人真係激到佢要扎马，咁都冇计㗎。呢个时候卓长根只要有一副无可奈何嘅神情，旁人望过去都觉得好唔忍心。我只好抢场咁叹咗啖气，叹一叹手，表示就咁算啦。嗱，我同白素一齐走㗎。在殡仪馆门口，白老大等着我们，看来他还是未消到气。 怎么个老鬼跟你们讲了什么？ 什么都没讲啊。 他口硬的嘛，不讲不紧要，我不信我查不出来。 是的，那两个护士当时在场的。但是他们一句都听不明白马金花和卓长根讲什么那些 弊。就好像爱因斯坦博士那样，在临死之前讲了三分钟嘢，在旁边的护士因为不懂得德文，这一番对人类文化可能有极大影响的话，那就没人知了。比起身我们件事都不算得些什么啊。 嗱，是你，我们两个人出马，我不信查不到他出来，你说是不是？ 哦， 理论上应该是的。 咁啊得啦，咁我哋啊即刻着手去查佢，跟住啊讲翻俾个死老鬼听，哼，睇下到时啊激唔激死佢啦。嗱，我哋咧就首先从啊， 我哋应该先从查马金花嘅遗嘱嗰个第二部分嗰度开始，系咪？ 冇错，就系嗰度啦。 睇下你哋两个兴奋到咁，若然到时查唔到结果，唔好死狗咁对住我吓。 跟住落嚟嗰三日，我哋都留喺里昂。卓长根一直都在殡仪馆冇出嚟，我哋知道卓长根机构嘅负责人正喺度进行灵柩运翻去嘅商榷，喺报纸上咧亦都大肆喺度宣扬紧，表示热烈欢迎马元教授遗体葬喺家乡。马金花喺学术上嘅成就，加上佢嘅影响，自然可以攞嚟利用嘅。呢三日之中，亦都好容易就得到马金花嘅遗嘱内容。当然。软嘅唔得就嚟硬嘅，硬嘅唔得咪又嚟翻软嘅啦。嗰、那个律师嘅职业道德似乎并唔系好好。嗱，马金花嘅遗嘱第二部分咧，确实好似卓长根咁讲，但系当然有一啲唔同，因为成个第二部分其实系一封信嚟嘅。马金花一直认为喺佢临死之前唔会再有机会同卓长根面对面嘅，所以呢一封信嘅内容系 长根。到而家为止，如果喺世上我仲有亲人嘅话，就剩翻你啦。所以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我知道你好唔愿意再翻去家乡，但系我想你帮我运我翻去，将我嘅尸体喺家乡嗰度埋葬。仲系好多年之前喺嗰次放马失踪嘅嗰块草地。如果你留心一啲，会发现嗰块草地上边嘅某一个角落有九块石板铺喺一齐，撬开嗰九块石板，将我撞落去啦。虽然我哋曾经斗气，话过唔再理对方，但系我知道你一定会答应嘅。咁快， 我哋三个人睇到嗰封信，都不禁皱晒眉头。从这封信看起身，马金花想撞回乡下好像另有目的咁。白嫂这个时候说， 看起身呢，马金花好像想赤路回乡下一趟。 你这样说有点不对，我觉得不是乡下，应该是要赤路再去他曾经失踪的那个地方。我想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秘密的。嗱，佢话嗰度有一个角落，会有九块石板铺成嘅一个地方嘅，你有冇留意到？ 九块石板铺成嘅地方咩意思啊？哎呀，真系拗爆头啊！ 咁唔系好难理解嘅啫。嗱，嗰度系一大片草地，咁面积好大噶嘛。咁马金花都话啦，嗱，只要留心啲，可以发现一大片草地嗰度有一个地方铺住九块石板。唉，最衰佢冇讲明嗰九块石板嘅大细有几大啦。 师你，你而家讲咗等于冇讲啦吓。嗰九块石板有啲咩巴闭嘢咧？ 系外父，而家边个知道？嗱，反正佢自己遗嘱写住想撞翻喺嗰度。 你哋话会唔会撬起嗰九块嘅石板里边有啲咩秘密咧？ 系啦，乖女，你讲得啱啦。马金花的目的是要卓长根去发现这个秘密，运他回乡下葬呢都只是其次的。 正所谓三个臭皮匠就顶得个诸葛亮，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事情有点眉目了，咁令人好兴奋。大家要注意一点，马金花在那片草地上面失踪的，隔咗五年又喺唔见嗰地方重新再出现啊！你话会唔会？ 是你，我知道你想讲咩啦。 嗱，本嚟我确实系有一个几大胆嘅设想，但你一见到白老大嗰种不以为然嘅神态，我当场就冇晒底气啦。我只喺度谂，嗰九块石板如果被叫到起身之后，极有可能系通向一个地下室嘅通道入口啊！ 冇错啦。马金花咧，当年就好可能喺嗰个地下室里边匿埋咗五年咁耐。 讲唔埋，石板下边仲有好多不为人知嘅马氏牧场嘅财产添。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呢一个可能性更加大啊！ 马金花曾经话佢嫁过人噶，大家有冇留意呢一点啊？卓老嘅推测咧，系喺佢失踪嘅五年里边，马金花喺五年里边系咪过住另外一种生活呢？ 三日之后，我哋喺报纸上边见到马原教授遗体由其生前好友南美华裔实业家卓长根负责运回家乡安葬嘅消息。嗱，卓长根呢一行咧阵仗真系好大，唔单止包咗成架飞机，仲带住几个得力嘅助手，而且仲有一个外交官随行，表示对马教授嘅敬意。同时仲有消息讲，当地嘅地方政府已经准备盛大嘅欢迎仪式等等。而喺卓长根出发之前，我哋都唔系冇任何行动。我哋知道卓长根南美召嚟咗两个得力嘅助手同佢一齐去办运送灵柩事。白老大曾经企图收买嗰两个亲信中嘅其中一个，要佢不断咁报告卓长根嘅行踪。佢坚持要亲自出马，话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所以他自己去了里昂一趟，在他回来之后绝口没提到收买是不是成功，只是一边叫住那两个人的名，将他们闹到祖宗十八代都出来。我和白素心里面有数，这两个人一定是对卓长根很忠心，白老大的收买正式宣布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卓长根回乡下做到一些什么事呢？法国报纸自然不会刊登，只是通过一些途径先略微知道一些，无非是卓长根受到盛大的欢迎，卓长根应承投资和提供畜牧的最新科技，帮助当地发展畜牧业等等的这些新闻。白老大每次得到这些消息都忍不住要闹翻次卓长根。那又过了五六日，我实在想走，白老大亦都知道留我不住，只好由得我同白素走啦。喺翻去嘅飞机上，我就同白素讲：， 唉，素啊，我觉得我哋今次呢一件事，即系我哋之前遇过咁多件事里边咧，最冇瘾嘅。嗱，我啊俾出卖咗，卓长根开始咧就叫我哋嚟帮手，吓，但系佢自己一有线索，完全唔理我哋都有。 是你啊，你咪当听个古仔算咯。咁多年前嘅事啊，全凭卓长根一个人讲，系唔系真啊，都值得怀疑啦。 咁又系。 嗱，我当时只可以苦笑。对卓长根所叙述嘅一切，我从来都冇怀疑过，最多认为佢喺马金花嗰部分略有感情上嘅夸张。嗱，我亦都知道白素咁讲，只不过系想我唔好再追究呢一件事，只系当听过就算。事实上，我就算想追究都无从追究啦，唔算都要算啦。嗱，心里边好唔开心，因为卓长根最初俾我哋嘅印象好好，但系结果，哼，竟然系咁。嗱，翻到屋企，另外有一件事搞到我忙咗几日，白素就忙紧搜集卓长根喺佢家乡活动嘅一啲资料。嗱，睇嚟佢翻到家乡真系好受到重视，消息真系都几多。但是无非都是各种应酬之类的事，同成件神秘事件没什么大关系。在那晚我在看书，白素走了过来就说： 奇怪了，斯里啊，已经几日没有卓老的消息了吧？ 唉，他啊，或者他将他自己要做的事都做完了，那就没什么消息了。 正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门钟突然间响了起身。我的管家老蔡年纪比较大，动作就很慢的，门钟响到他开门的时候至少过成分钟，但我们一早就习惯了。而且遇到我和白素都在这里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玩一个游戏，就是大家估下究竟什么人来。我先说，阿素，我估卓长根。 那不是啦，唔通啊，佢包个专机过嚟啊，都唔会经过呢度啦。睇嚟你真係好想见佢喎。如果係嘅话，你不如索性去南美洲揾佢啦。 係，咁你估啦，咁你估边个？ 白素都仲未讲啫，老蔡已经喺楼梯口叫咗起身。 少爷啊，有一位白先生话要揾你哋，佢夹硬撞咗入嚟啊。 我打咗个突，一时之间我想不起什么熟的朋友姓爆的。 但系呢个时候，另外一把声音传咗过嚟啦。 喂，先生，我叫包士芳啊！ 我一听到包士芳呢个名字，就哈哈大笑得起身，同时向白素打咗个眼色。我都话嘅咧，耶，我认错啦。嗱，包士芳呢个名字并冇乜嘢可以惹人发笑，但系我忍唔住笑，因为呢个人我虽然未曾见过，但系佢个名字我就听过好多次，系喺白老大嘅口中听到嘅。白老大亲自出马，企图收买卓长根两个得力嘅助手而失败之后，佢咪不断喺度闹呢两个人嘅。其中一个名字就系包士芳。我头先估上门嘅系卓长根，嗱虽然唔系卓长根，但系系佢嘅助手，咁虽然唔中，亦都不愿意啦。嗱，所以我先咁招积咁向白素摆出胜利嘅姿态。白素呢一个时候笑咗一下对我讲：， 招积得你啊，你都系估中一半啫。咪住，冇道理噶噃，系唔系发生咗啲咩意外呢？ 哎，那个卓老坑自己唔好意思嚟揾我哋，所以咪叫佢啲手下嚟探下路咯。会有咩意外啊？ 咁快啲请客人入嚟啦。 得啦，我去啦。于是我嚟到书房门口，就向楼下嗌啦。 呢只系白先生啊，久仰大名，我系卫斯理，请上嚟啊。 跟住我就见到一个中年男人行咗上嚟啦。这个男人身形唔系好高，但系睇落好结实。年纪大约40岁，有一头又浓密又硬嘅黑发，嚟到楼梯口，担高头望咗一望，一面精明能干，但系又好彷徨咁样。嗱，咁一啲都唔矛盾，精明能干系佢本性，彷徨一定喺佢身上边发生咗啲咩事咧？啊，你好，我就系韦斯利啦。 啊，韦先生，见到你真系好啊！ 呢个时候，白素都行咗出嚟啦。我介绍到白素之后，白素就问包士芳： 啊，包先生，有啲咩事慢慢讲，你唔使咁急啊。 见到包士芳咁嘅神情，我亦都知佢一定有啲咩大事。嗱，证明白素估中咗，所以我呢一个时候喺白素嘅耳仔边讲：老婆，你都几叻噶，一比一打和啊，我哋。 好，一比一啊。 嗱，包士芳唔知道我哋喺度讲咩。打到个突就讲， 两位，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先啦。我系 唔使啦，唔使啦。我哋知道阁下系卓氏机构四个副总裁之一，系嘛？系卓长根先生嘅得力助手嘛？ 啊，系啊，系啊。既然系咁，我都唔怕开门见山啊。卓长根先生失踪咗。 吓？失踪咗？咩意思啊？ 卓长根点解会突然间失踪？我哋听日再讲。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